想 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没有就是

测机会猜，输得不许耍赖。小口袋装上满满的爱，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心事，未来爸爸明天三次机会猜，输得不许耍赖。 全世界的屋顶，带着全部的清醒和一世纠